tell. Got a curse that I can't kick. Broken pieces I can't fix. All I know now is I know nothing now. But maybe it's okay to be lost in your backyard. Okay to wander the words in the dark. Okay to be lost in your backyard. Are we all just faking it? Maybe it's okay to be lost in your backyard. 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正在为您带来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我们的电子音乐舞曲的混音单元。耳边的音乐来自于 DJ T 带给我们的一个混音带作品了。刚刚我们听过来自于 DJ Snake featuring George Maple 带给我们的 Talk 之后，以及来自于 Cascady featuring Felix Castro Aflica K Faking It。那当然我们也会听到来自于 DJ Blaze I'm Coming， 还有更能够让我们被打动的 Landscape featuring Holland Park 以及 Santos Waterfalls， 一起听下去。这里是节奏驾到 Raise the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我是主持人常小航，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 耳边的音乐就是 waterfalls 这样的一种瀑布顺流而下，我们可以听到音乐在流淌，在我们的神经里流淌，在我们的血液当中流淌。而现在时间来继续感受来自于 Knash featuring Olivia O'Brien 带给我们的 I Hate You I Love You Brand Remix Edition， 以及来自于 DJ Bull featuring Ina Everybody Mike Candy's Remix Edition。 这里是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Mr. 常，欢迎关注我的新浪微博，找到主持人常小航，跟我们进行互动跟查询歌单吧。 This is Phrase Max 节奏驾到。

续来锁定我们的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来自于 DJ T 绿茶，他带给我们的一段的混音作品了。那这是来自于我们广东的一位音乐制作人啊，非常优秀而且非常年轻的一位音乐制作人，还能够听到来自于 Ariana Grande 带给我们的 Into You， 以及来自于 Flores 带给我们的 You、当然还不能够忘却来自于 Aliza featuring Nico Vance 带给我们的 I Wanna Know。 等等好音乐，请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的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每个周末的中午12点到下午4点首播，凌晨2点到4点重播。

之一尹逸夫和开心麻花知名编舞何子君共同指导的。两位导演一静一动，一个擅长添加包袱，一个是歌舞怪才，很多场景不仅搞笑，风格化的演绎也让人印象深刻。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导演还把《爱乐之城》《最后的晚餐》《二维码杀手》等经典作品中的桥段融入到作品当中，给观众带来意外惊喜。在演员方面，剧中的演员都实力不俗，全都是开心麻花的实力演员，包括《乌龙山伯爵》里无人不知的 K 嫂陶亮，《西红柿首富》里势利眼经理王赞等等。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全球百大，中国原创，电音舞曲 DJ 秀场 ，Immersive Experiences of Flow and Remix。 您正在收听 Rhythm X 节奏驾到 Electronic Dance Mixtape。 到节目当中节奏驾到今天最后一个时段了，正在为您带来来自于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我是主持人常小航。今天我们的音乐来自于 DJ T， 继续来听 Alisa featuring Nico 以及 Vance 带给我们的 I Wanna Know Remix Edition。 Show, Here Comes the Beats. 听到这里呢，我们的今天节目也要接近了尾声的时间了。再次感谢您关注我们的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的4点为您首播，凌晨2点到4点重播。我是主持人常小航。那当然，我们还会听到来自于 Noor and Pira featuring Sons of Mary 带给我们的 Aura Gray， 以及来自于 Jasper Fox 带给我们的 River Flows in You， 以及像是 Andrew Watt 带给我们的 Beat the Sunrise， 以及更多好音乐，请您持续锁定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就对了。在这样的一个周末的时间当中，希望您可以用心聆听，感受我们的一种音乐存在。当然也希望您之后继续关注能量音乐。下次节目我们再见，各位周末愉快。 FM974 Beijing Music Radio Rhythm Mix 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Listening to Rhythm Mix, 节奏驾到。 龙头企业五粮液宣布暂缓接受52度新品五粮液订单。有业内人士分析，五粮液此举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旺季市场需求导致普五的产能供不应求。那么市场行情究竟如何呢？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是特别的邀请到了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喜酒一级佳酿营销部的副总监胡总来具体的了解一下。胡总你好。 大家好。 哎，胡总，最近啊，我们看到说五粮液暂缓接单了，那您是怎么看的呢？ 从最新的报告数据看啊，五粮液去年实现营业收入是301.87亿元，同比增长22.99%。今年一季度营业收入138.98亿元，净利润约49亿元，并成为保持营收、净利润双双正增长的白酒企业。所以说，你知道的 啊。那通过这些数据可以看出嘛，五粮液的销量是稳增长哈，难怪会出现供不应求啊。那胡总，你们最近在这个产品方面有什么新的动作吗？